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一节啊，第四十一节，这个经文呢也只有两句啊。慢其先生，判其所思啊，那么这个都是太上给我们举的一些例子。这是恶行当中的大恶。先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啊，这个注解里的说啊，这注解里尊都是以古人所讲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佛家常讲，我们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生命跟慧命做个比较呢，慧命比生命更要重要。如果人有慧命，这个人呢，生生世世决定不堕三恶道。不但不堕三恶道，决定能够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由此可知，慧命重于生命啊！佛菩萨的恩德超过父母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可是现在，在这个世间呢，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慧命的这个老师几乎都见不到了，这也是事实。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发心要求发生慧命，佛菩萨不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学佛这么久了，对于经教也涉猎了一些，我们可以肯定佛菩萨的话是真实的，决定不是妄语。换一句话说，决定不会舍弃我们。问题是我们求道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们求道的心不是真切的，佛菩萨就不来了。啊，来了没有意思吗？如果真的是恳切、真心求，就决定有感应。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求法修行 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成就的早晚都决定在自己，不是别人给我们决定的，自己有个真诚的心，有个清净的心，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他有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来加持我们。如果有一丝毫的不诚实，不老实，就决定没有感应。这今人心之所感，都是些妖魔鬼怪。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心里头有邪知邪见，邪与邪相感，真与真感应，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样求学，这个诚心发不出来，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于现在老师也不知道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我小时候第一天上私塾，大概是7岁的时候，这个印象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私塾是在一家祠堂里面，我那个老师姓什么忘掉了，这太小的事情。我记得的时候，我父亲带到我，还准备有礼物，去供养老师的。进到这个祠堂，见到老师，先把这个礼物供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也有个礼堂，在礼堂的正当中供一个牌位，大臣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我们向这个孔老夫子的牌位行3跪9叩首的礼，我父亲在前，我跟在后面拜啊。拜完之后，请老师坐在当中，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也是给老师行3跪9叩首的礼，我印象很深刻。家长把子弟付诸给老师，请老师严加管教，这么隆重的礼节，父母要拜老师的，老师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你们想想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父母啊，这样尊重啊。现在没有了，没人懂得了。往年李炳南老居士 在台中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学生八个人，老师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班的主任是李老师。开学那一天，李老师请我们五个老师上座，我们五个都是他的学生。他带着学生，他在前面，八个学生在后面，给我们顶礼三拜。李老师说，我代表学生家长，大概我们这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再遇不到了，再没这个事情了。代表学生家长率领八个学生我们这五个人坐在上面接受他顶礼三拜那我们要不认真教导这些学生，我们对不起老师。现在哪懂得这个道理啊？不但你们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古时候师徒如父子，真的比父子还亲呢。老师的儿女跟我们自己兄弟一样啊，一生都互相照顾所以人家做老师的人虽然很辛苦读书人都很贫寒但是他非常安慰学生教好了，将来学生能够出人头地，他的子子孙孙都会有人照顾他没有后顾之忧古时候有道义也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的结构，人与人的结构是什么？利害，有利就是朋友就是亲属，没有利的时候就是冤家，就是对头你说这是什么社会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体会到圣贤教育的重要失掉圣贤教育，那真是夫子所说的话，人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啊？人也是动物啊，跟一般动物差别在哪里？就是人懂得道义能够明了道德仁义礼其他动物不懂那么人为什么懂得道德仁义礼呢？这老师教的，所以对老师怎么可以轻慢？曼奇先生说老实话，老师都是读书人，都是明理人对于这些名闻利养看得很淡 也无需要求人恭敬。学生对老师的恭敬是敬什么呢？是敬自己的学。这个道理在此地。老师教学生，对学生关怀确实是有差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师观察学生，这个学生一分恭敬教他一分，两分恭敬教他两分。什么原因呢？绝不是对老师恭敬成分多少，老师观察你能够接受多少。印祖在文钞里讲呢，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教你两分那一分是多余的。是浪费了。你这个气只有这么大，拿过来给你盛水只能装这么多，再多了慢掉了。你十分沉静，你个气大了就多个装一点了。一分成绩小的只好给你这一点的，是这么个道理啊。不是老师喜欢你，哦，你恭敬他巴结他他就教你，不是的，是看你能够接受多少。你十分成绩，老师教你九分，对不起你。你一分成绩教你两分，多余的，你受不了，你接受不了，是这么个道理。如果老师要是贪图人家恭敬他的时候，那他是凡夫，他哪里是圣人呢？所以沉静啊，确确实实把我们那个好学的心，喜欢接受的心，依教奉行的心，显露在这上面了。人家看到的时候他不能不教你。我过去这三个老师，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清苦，说实在话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我跟方老师学，方老师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跟张家大师三年，我也没有一分钱供养过张家大师，这他知道。他了解我的环境。有的时候谈话时间久了，超过十二点钟他留我吃饭。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常常供养我照顾我，我没照顾过他了。他的学生多，他收的供养多，吃的东西他给我，穿的衣服他常常送给我。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这三个老师都没交过一分钱学费。得到老师特别的照顾，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诚恳的态度，真想学。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老师都是很有名望的大德，学生很多很多。没有像一个像我这样的这种礼遇，没有我也是，也不是有人教我，没人教我。 啊，是从小受的苦难太多了，啊，遭遇到抗战，八年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啊，天天逃难了，日本人在后面追呀，啊，抗战八年，我走了十个省呢，啊，都是徒步走路啊。江南十个省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走过来的，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那遇到有河流的地方才有船，啊，没有河流的地方走路啊，啊，这吃的苦难太多太多了，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啊，所以对于学的心就非常恳切，啊，遇到有这个机会，决定不肯放过。啊，现代人生活比我那个时候富裕太多太多了，啊，日子过得好啊，学的心呢就淡了，啊，学不学无所谓了嘛，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尊师重道啊，几乎是出自于自然的，出于天性。那么这个小注里头说的几句话很好，啊，父母生我之身，有比先生成我之学，啊，有比这两个字好，啊，必须要老师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故其尊与君亲并重，啊，君是从前帝王，啊，古时候的人民没有不尊敬帝王，啊，尊敬国家领导人，啊，现在由于圣贤教育废弃了，现在对于军长那个尊敬的心也没有，可惜，所以今人言思教子，往往多出虚文。写这个书，清朝末年，已经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了。啊，实在讲，西方文化的时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破坏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将近两百年遭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过的这种痛苦，啊，我们也不能怪别人，怪自己无知，啊，怪自己迷信，啊，迷信西方物质文明，啊，把自己的东西废弃掉了，这一点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啊，日本人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中国传统有价值，所以他永久保留西方科技，他要学，他们是并重，所以那么小的国家有那么样强大，啊，我们是完全把自己的忘掉了，只是看到别人的好，啊，认为自己东西太旧了，古老了，啊，不合时代了，完全要丢掉了，啊， 为什么日本人不肯丢？啊，这是我们比不上日本的。那么这是清朝末年的现象。勤劳思教子弟，心不够真诚了，吝财亏礼，对老师的供养非常微薄，礼节没有那么样的真诚，甚或言辞不逊，礼貌反常啊，由心遗落，轻视啊，瞧不起老师。老师家境清寒，多半生活非常清苦。这里讲，这一些人眼光短浅呐，跟禽兽没两样啊。可是做老师的人绝对不能因为学生家长对待你没有礼貌轻慢你你就不肯认真教，那也错了，那你不是一个读书人，你还是要认真教尽到你自己的本分责任。你这老师是有道德的是真正明理的如果贪图学生家长的供养供养多了我就认真多教他供养少了对学生也就不太认真了，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这个老师将来也要负因果责任的，过人有过人的因果因此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将自己本分做得尽善尽美，全心全力去做，好果报决定在后面积功累德，教书的人就是教学，在教学里头积德累功今天时间到了，这个意思没讲尽明天我们接着说。